英明出了病房也走得很慢，石毅在他旁边看他掏出烟来要了一根，点上之后抽了一口，吐出一口气。 刚才那个是董晓的妈妈？ 应该是吧。 俩人也没有多熟，没见过， 都搞成这样了，这小子竟然还是这副德行。 本来就不招人喜欢，受了伤简直更上一层楼。知道石毅这是在嘲弄董晓的态度，英明也跟着摇了摇头。不过两个人并肩往停车场走的时候，他快到车边上才解释了一句， 董晓入行大概也是因为家里的情况，威赛那份合同他愿意签，主要还是考虑到家里人吧。 自己如果将来真的失去了做演员的这样一份工作，到家里啊几乎是没有保障的。 当你遇到心里过不去的坎儿，憋在心里没办法的时候，唯一能发泄的对象就是你最亲密的人。因为不怕失去，所以才会有恃无恐。 这或许是作为家人很无奈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也往往都是在这种时候才能体会到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放弃事业，放弃梦想，这些东西跟家人的生活比起来都似乎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石毅在旁边没接话，只是抽了两口烟笑了笑。来医院看董晓就是因为人是他们俩救的，闹成这样也想看看董晓的情况。只是最初本没有考虑的太多，直到看到董晓情绪这么激动，才想到对他现在来说见谁都是种刺激。 你还记得我之前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残废了你会怎么样吗？ 刚走出医院的时候，英明这么问了石毅一句，后者看了他一眼。 记得。 对演员来说，脸毁了也差不多是残废了， 并不是因此就无法生活了，却足以改变一切。石毅能明白这层关系，所以点了下头。 不过很多时候那些坎儿不是看你怎么迈过去，而是你到底想不想迈。 话都是说的容易， 这么一句算是作为评价。这个话题英明没有再谈，两个人一直到了车上。石毅问英明想去什么地方吃饭，正好是饭点，俩人都没什么安排。 我都行。 英明对这些从来都是无所谓的，反正什么都是吃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，我是主播妖仙。 从两个人认识以来，英明大部分回答都是无所谓，随便都行。也不能说是应付，就是时间长了总觉得这人什么都不上心，这多少会让人不痛快。尤其对方是石毅这种人，英明有点意外石毅问的这么一句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耸耸肩道， 吃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吃什么都是吃，只要能吃饱就行，我对这个不讲究。 那你总得有一两样喜欢吃的东西吧？ 没有。 看着石毅一脸不太接受的表情，听明有点无奈地扬了扬眉， 真没有。 然后那天石毅拉着英明去吃了自助，有点诚心。英明站在自助餐厅门口的时候转头看了石毅一眼，一脸的要笑不笑， 你真要吃这个？ 到都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？ 石毅拖了人就往里头走。现在这个时间吃自助简直和打仗差不多，人很多，取餐的也很多，两个人的风格俨然成了明显的对比。一个人是从排头第一个就开始拿，每样都是一点点，装满一盘了也就够了。另外一个是主食拿了一堆，鸡鸭鱼肉一样不少。回座的时候，英明看着石毅那一大盘子壮观的菜， 你饭量不小。 都是给你拿的。 石毅倒是答得干脆。英明皱了下眉， 谁吃得下去这么多？ 吃不下剩着呗。 那门口不是写了剩菜罚款？ 那就罚呗。 石毅很潇洒地点了一根烟咬在嘴里，咧嘴冲英明有点遏制地笑了一下。 我倒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挑。 其实放眼这个餐厅，来吃饭的不是成群结队的学生，就是情侣或者家庭聚餐。像英明和石毅这种俩大男人坐对桌啃鸡翅的实在是不多，特别是他们俩外形都很抢眼，有几个学生对着英明指指戳戳的样子，像是已经认出他来了。石毅慢半拍地想起来，英明怎么说都是个公众人物啊。 这人是不是有点多啊？ 英明正在突击解决石毅拿的那一大盘肉串，听到这个问题感到好笑的抬头。 你现在才注意到这个问题？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。 事实上，除了出差时住酒店的早餐偶尔有自助，石毅几乎没吃过这东西。在他的概念里，拿着一个盘子一个接一个的取菜，总有点学生排队吃食堂的感觉，他多少有些别扭。大概能想到他的心思，英明笑了一下也没拆穿。基本上英明吃东西的速度并不算慢，不过也不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的那种，感觉就是一个接一个挺有规划的在吃。石毅除了偶尔用叉子戳两块鸡胸脯肉，动手的时候很少。自助餐的味道一般都称不上多好，勉强能下咽。石毅本来拿了那么多东西，只是为了稍微整一整英明，因为对方那股调调让他忍不住有打击的欲望。既然他说只要能吃饱什么都不挑，他就故意拿了一堆占肚子的东西。谁知道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英明还在吃，也不吭声，闷头跟完成什么工作任务一样。石毅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打断他： 你吃饱了吗？ 饱了。 吃撑了吗？ 撑了。 撑了你还吃？不对，吃撑了竟然还能吃得下去。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明显刺激到石毅。石毅皱了皱眉： 我说你吃了那么多怎么有点反应都没有？铁胃吗？还是无底洞啊？ 英明一边咬了一口披萨一边回他： 我看不得剩东西，其实早就饱了。 于是他这一句撑了说完，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基本上英明还在吃。石毅烟都抽完两根了，看他这种吃法觉得有点恐怖，最后只能按住英明的胳膊： 行了，吃不下算了。 但是英明只是扫了一眼： 没剩东西的习惯。 然后埋头继续。等手上那根烟抽完，石毅终于没办法地叹了口气，拿起叉子跟英明一起解决自己造的这些孽。最后全部吃完的时候，石毅砸店的欲望都有了，他姿势有点狼狈地站起来： 走吧。 英明擦了下嘴才点点头，最后喝了口饮料跟着石毅往外走。还没走到车跟前，石毅就受不了地停了一下： 我操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多东西，妈的。 吃个自助撑成这样，他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活这么多年没试过这么丢脸。英明反而心情很好： 你吃得太猛了。 其实吃东西有时候像喝酒，你越想快点结束反而越痛苦，欲速则不达，古人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石毅皱了下眉： 这种事情你也能拽出点道理啊。 英明看着他难得一见的狼狈，有点调侃了笑了一下，勉强控制住五官不让自己笑得太嚣张。他挺随意地靠在身后的车身上： 以前拍戏的时候经常需要拍吃东西的镜头，来回来去的拍个十几遍，一口一口的吃也得且吃一阵子，不掌握点方法，不是次次都得吃吐了。 事实上英明以前是真的吃吐过的，一边说话一边说台词，台词错了要重来，对方错了也要重来，灯光不到位，镜头角度不到位，总归啊，最后演员就得一遍遍的重复一样的动作。 而如果遇到本来就需要狼吞虎咽的，为了把情绪把握到位，也经常吃到让人看见面就想吐。电影的导演总是执着于细节的雕琢，为了找准一个感觉，一上午就为了拍一个镜头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。英明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态度很随意，他靠在边上点了根烟，对着石毅笑了一下。 这世上最可怕的死法肯定是撑死。